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船房里的车舍，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末，今年香山红叶节迎来了观赏最高峰。昨天早上7点多开始，香山地区山上的道路就已经达到饱和。请听报道。 早上8点，前往香山的车流陆续增加，队尾已经排到香泉环岛西口。专程从廊坊开车来旅游的万先生说：“ 来，带着孩子看看红叶，路上一直畅通啊，就刚一进这儿就开始堵了，没想到这么多车。” 8点半左右，旅行团大客车逐渐增多，香山路上山方向迎来车流高峰。一些自驾的游客把车停放在环岛附近的停车场，改乘公交或步行到香山公园。海淀黄庄交通大队于海涛大队长介绍了缓解交通压力的措施。 协调首发集团在五环路马放锥桶进行导流，避免五环呢造成拥堵。环道西口还有传承演武厅啊，设置了2处共享单车的停放点，对共享单车呢及时清理。 从早上7点多起，山上的道路已达到饱和，并将持续到下午6点。交管部门对结往辅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打通山上的微循环。高峰日关闭卧佛寺公园栈道停车场，保证车辆上山通行顺畅。于海涛说：“ 停车资源有限，针对这种情况，在山下汉河路开辟了大客车的临时停车场，同时在环岛西口的西南角也开辟了临时的这个小客车的停放区。” 香山地区的下山高峰通常出现在下午2点以后，建议广大市民尽量选择车辆和游客较少的平峰日出行，最好乘坐有轨电车西郊线等公共交通前往。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当前到11月中旬为北京地区红叶观赏期，本周末和11月3号到4号将迎来香山公园客流高峰，建议广大市民游客提前网上预约绿色出行，错峰游览。秋季观赏红叶期间，北京还有21处公园风景区可以供选择。北京市园林局发布消息，由于本周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大，北京迎来了秋游赏景的最佳时段。其中，金黄色的银杏是各大市属公园渲染出金秋的美景，逐渐变红的枫叶呈现出橘黄色，与古建红墙、青砖绿瓦相衬托，秋意深深，处处成景。市公园管理中心为大家推荐了25处多彩秋景，邀请市民欣赏北京市属公园的彩叶景观。具体景观信息可以查询市公园管理中心微博“畅游公园”。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北京昌平第15届苹果文化节正在昌平苹果主题公园举办，将持续到11月底。活动期间，昌平区将开展以“爱昌平，画昌平，全域旅游”平添秋色与京津冀共享甘甜等多个主题活动。首都机场公布2018到2019年冬春航季航班计划，计划将从今天开始执行，一直到明年的3月30号结束。根据计划，首都机场和航空公司对部分首都机场始发的航线进行了调整。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偏北风4-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目前本市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上世纪50年代仿苏联样式的家具，60年代的人造花、流苏花边，80年代的大衣柜、搪瓷缸，近些年北欧日韩的生活方式也在渐渐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然而美浓烧的饭碗虽然精美，但小时候用的蓝边粗瓷碗却让人感觉更加舒服称手。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日子和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相遇，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选择？今天的诵读小站带你打开日用之道，讲述中国传统器物传递出独有的智慧与哲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去读一本书，总有一些文字或段落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日用之道这本书就像一个博物馆，里边有故事，有回忆，有惦念，有情谊，也有我们彼此的影子。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高一强，欢迎一下高老师。 大家好，我是高一强。 说到了日用之道，为什么叫做日用之道呢？ 其实这本书在谈人和器物的关系吧。为什么想写这本书？因为其实我是做产品设计的，其实一直在关注一个中国人的日用器物。这个器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你会看着它特不起眼，或者说你就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嗯。 但其实你再看仔细来看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背后是有一个完整的文化图式的，那个图是地图的图，其实它是涉及到我们整个的文化脉络，涉及到我们的历史，包括我们背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生活秩序。所以其实我就希望能从这些最普通的器物里面能够发现这些东西，所以我开始来写这本书。其实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叫做认知心理学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人对任何事物的认知，其实都是他原有记忆和经验的一个再识别过程。所以其实我们购买产品的时候一定是凭着我们记忆和经验来选择的。 就像你看到一个陌生的人或者陌生的事物，你会觉得跟他有亲切感，有缘分一样。其实这个缘分这两个字，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的认知或者是你之前已有的经验， 对， 或者感觉其实跟他有了共鸣，你才会觉得有这个缘分。 对，你发现我们跟好多陌生人聊天的时候，你会突然跟他说一句哎呀你好像谁谁谁。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认知时候的一个特征， 或者叫做我们日常的经验的一个反射和投射。 我觉得您说的更准确。 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就以为是讲的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观念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边其实涉及的范围还挺广的，它里边反复提到了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器物因为使用者而产生了个性，这也许就是中国人造物的智慧。 嗯， 我很想了解啊，就您一直在书里提到了器物它是有智慧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很尊重的老师叫徐毅，他是南大历史系的，他翻译了日本的柳宗悦的《工艺之美》三本书，其中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可，或者我特喜欢，器物是有忠顺之德的， 忠实的忠， 对，忠心的 忠，忠诚的忠， 对， 嗯， 顺是顺从的顺， 嗯， 第一个，一个是什么？器物一定不是在生活中彰显自己的一个东西。对， 而是服务于人的一件东西。 对， 嗯， 然后顺是什么？它一定在生活中是实用、好用、适用，是有忠顺之德的。 忠实的忠， 对，忠心的 忠， 忠 诚的忠， 对， 嗯， 顺是顺从的顺。 嗯， 第一个，一个是什么？器物一定不是在生活中彰显自己的一个东西。对， 而是服务于人的一件东西。 对， 嗯， 然后顺是什么？它一定在生活中是实用、好用、适用的。所以你会发现器物的智慧在哪儿？中国的传统匠人他做东西是让自己退出来的，你看中国很多器物你是看不到匠人的东西的。 您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的很多匠人，他们在作品完成的时候只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刻下了自己小小的名字。 对， 对， 甚至有一些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做 的 对。 器物之中藏着生命，藏着文化，也藏着变迁，在岁月中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着，而生活的美藏于器物之中，更存在于我们和他们的各种纠葛中。人与器物之间也许有时擦肩而过，但始终惺惺相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器物在生活中时时刻刻与我们相伴，记录下了生活事件的发生经过，与我们一起见证并记录了每个时代的痕迹，而这样的痕迹始终都留在我们的血液里。 这本书当中也讲到了器物它是有个性的，它也是反映了人的智慧哈。这个智慧是什么？您什么时候意识到原来器物它是有智慧的？ 开始我没意识到，但我逐渐的发现这个认知前面一定要有载体，但载体没有，所以我就开始寻找，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们中国的中国人自己的器物里面，它背后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文化的图式。 嗯，比如说 饭碗， 用饭碗吃饭。 对对，我在书里会写，其实尤其是我考到北京来读书，你会发现那个饭碗就变成了不同的意义。我读大学那时候吃饭堂还得自己带饭盆的，那是一个既好刷又不怕磕碰的一个金属的东西，可能是搪瓷的或者是 铝制的啊。现在很多年代剧当中也会出现那个饭盆。 对对，然后放寒假或暑假，其实你最盼望的回家是吃妈妈给你做那顿饭。 对， 那时候你才意识到家里那个碗一直是跟你在产生一个连结的，那一定是一个熟悉的饭碗。这个饭碗其实它背后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的粮食的进化史，它又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的炊具的进化史。 那以前的人是用什么吃饭的呢？ 最早的我们是就青铜器时代，我们是簋啊、釜啊在。 哦，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饭碗。 对，所以我们有簋街嘛。中国有个成语叫簋釜相称，这个是来标志你的阶级和地位的。 釜是哪个釜？怎么写？ 簋是这样吗？是竹字头这个吗？ 对， 它是竹字头加个辅助的辅，里面再加个器皿的那个皿。 哦， 这 叫簋釜。 对，簋釜相称。 嗯， 簋是圆的，釜是方的。 哦， 但其实我们最早出土的是新石器时期，就人已经开始用饭碗了。那个饭碗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形态极像，后来我们在喀什土窑发现了跟它基本上一模一样的碗，就说明其实它是有一个传递的过程，或者有一个 传承的过程。 传承的过程。而饭碗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人基本上是干湿两用的，其实就是可以放汤、放米饭、喝粥。 嗯，也可以放菜。 对，这个就是我特别好玩的。我原来也像你说的，因为你对器物的迷恋一定是有一个开始的。 对， 其实最开始我喜欢日本的理由是因为 很漂亮。 不，我觉得它是一个我能找到中国文化脉络的一个参照物。 哦，比如说？ 比如说他们的碗、他们的筷子， 嗯， 还有他们的行为。因为这里面其实有本书对我启发特大，就是罗兰巴特的《符号的帝国》。嗯，他用短短的文章把日本拆开了文化。 嗯， 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筷子是什么，饭碗是什么。 嗯， 所以我特迷恋的买的美浓烧、有田烧，但后来我在用的时候逐渐的发现我不好用。第一个，日本的碗薄， 对， 它的壁厚其实跟我们唇的关系是不友好的。 嗯， 很薄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容易破。后来我们再来反观，其实日本人他是饭碗只是在盛饭，他没有别的东西， 不像中国人最普通的家里的那个用瓷做的那个饭碗，你会发现它既可以盛汤又可以盛米饭， 啊， 还可以盛菜，因为它的壁是非常厚的。 对， 嗯， 所以饭碗的背后会看到完整的我们的粮食是怎么进到中国的。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用粟， 嗯， 那基本上就是熬粥。 对， 那你再看炊具，基本上就是地和葛，葛就是三个大粗像鸡腿似的那个底下可以点火的那个器皿就叫葛，然后葛再往下发展，就是出现了蒸，其实就是牛街那儿有一个卖蒸糕的嘛， 哦， 就是那个蒸， 怎么写？ 其实是瓦啊，这边是个衙役啊奴役的那个役的右半边， 哦， 然后下面是个曾经的曾 啊，哦，曾经的曾， 对， 哇，这个字很古老， 很古老，就是我们现在的蒸和那个蒸是同音的 哦。 其实当时我们就是把饭是捞出来放在上面蒸的， 蒸的前身其实就是这个 啊，对，就是这个。 对，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当你发现这背后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快乐起来了， 找到奥秘了。 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其实我们粮食又开始在变化。 嗯， 因为北宋以前我们是没有完成对水稻的驯化的。而等我们完成了， 嗯， 它又变成了什么？水稻我们又可以把它碾成粉了，做米糕啊这些了， 嗯。 整个的这个东西最后回归到什么？是用碗来盛。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饭碗是基本上没有形态，没有太大变化的。 嗯， 它只是尺度在大，在小。 对。 形态有一些特点的，可能是宋，它出现了斗笠碗，因为他们当时对整个的生活和文化的一个追求， 对，非常精致啊，非常有要求。 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器物背后面的那个图式。其实你会画一个特美， 嗯， 特完整的一个地图，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中国人器物的这个背后的东西。 这可能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饭碗还有这样的一个源头。 但这个还没讲完，它还牵扯到我们从新石器到唐到元明清的纹饰啊，生产方法呀，啊，这个太多了， 嗯。这是关于碗的这个智慧，或者碗这种器物， 嗯， 它的传承。那您在书里也反复提到了"器以载道"， 嗯， 就是器物的器， 对， 承载的载，器以载道，这个是什么含义呢？ 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从北宋以后，中国人的自然科学研究基本上是，很少很少了， 嗯， 就是关于哲学体系，关于我们叫数理化的，基本上研究就特别少了。所以我最开始是迷恋西方的那个体系，但进来我发现其实你没法表达。这时候特别好，就是我发现了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叫王艮，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学生。这个人很怪，这个人是盐户出身。我们知道在明朝的时候，盐户是干的活是最苦的，所以我这个器以载道，其实我就用了王艮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句话，就是百姓日用即为道。这个道是什么？我后来才发现，王艮他把原来我们头脑中认为是圣人才能找到的东西拉到了最朴素的状态。 嗯， 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最便捷、最方便、最合理的一个规则和秩序。而这个因为我们太经常使用了，我们往往把它忽视掉了。整个中国的器物的道，其实是它在整个的社会体系里面的，或者是在一定的规则和制度下面的。其实这个载，其实是器物对 我们生活秩序和规则的一个呈现。嗯，所以当时我写的时候才意识到，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是特别有特点的一群人，就是我们是家族体系的。 你在器物当中怎么反映出来的？ 你比如说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印象，就是我们跟长辈一块吃饭，长辈会特形式化或者特礼貌的拿筷子指指说，哎，这个菜不错。那你看筷子是指示性的， 命令性的，指挥棒。 对，但西方的餐具里你是发现不了这个东西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家族式的，我们是圆桌吃饭的。 嗯， 那个圆桌是有等级座次的。 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看筷子的形制呢，它又是人的一拃半，将近30多厘米。 嗯， 一拃，人的一拃基本在 20厘米、22厘米。 对， 对， 一拃半嘛。它还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说，这就是器物的智慧。我们的筷子是圆头，日本筷子是尖头。我们的圆头其实它是把切面做大了，就是无论你加什么，它这个切面是 圆的。 它这个整个的横截面和你的食物是形成了一个大的接触面的。 嗯， 日本是什么？因为它保留着我们唐宋时期的席地而坐， 嗯， 所以它有很多时候是扎曲， 所以它会很尖。 对，它是扎上来，嗯，因为我席地而坐的时候，我的腰是弯不了太大的， 所以我必须要用这个筷子去扎曲，就相当于用筷子去像牙签的形式一样。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是在家族这个圈子里面活着的。 嗯， 所以你看有好多成语叫什么传宗接代。 嗯， 还有你这个说的有点悲情啊，就是说可能我们故去的人逢年过节会给他摆一副碗筷。 嗯，对， 你会发现器物在这个秩序里面，它变得它不是器物的作用。 对 对， 但实际上筷子它有着隐喻的一些含义，而且这些含义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对， 嗯， 但我们感觉不到的。 对， 可能咱们俩今天聊你会发现，哦，对呀，特别好玩。但其实很多时候， 嗯， 这就是王艮那个在他那个里面提到的，嗯，因为我们过于熟知了而忽视的东西。 而且我还记得小时候，比如说爷爷跟我一起吃饭，他一定会纠正我拿筷子的方式。 对， 其实如果你现在真的了解这个文化的传承，你会真的能够体会到。 对， 就是老年人他其实不是说要纠正你真正的姿势， 对， 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你长幼的秩序。嗯， 其实你看这个就是认知心理学说的，其实我们就是在用记忆和经验 对， 来判断我们周边的事物。 没错，因为它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对， 可能爷爷在小的时候他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学会夹菜，学会吃饭的。 对， 如果了解到更多的文化的传承脉络和背后的含义，那么你可能就更加深刻地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或者我们的祖辈他流传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习惯到底它寓意是什么。 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嘛？ 对， 礼其实就是制度和秩序。 人的行为规则时时刻刻影响着器物的形成和发展，有了尊老爱幼的道德规范，就有了正襟危坐的礼，也就会有与之相符合的椅子出现。就像我们现在看明式椅子的尺寸，往往不是从人的舒适程度出发，而是基于当时的行为规范。明式椅子的椅面一般要离地面60厘米左右，这样的高度人的脚很难落地，人坐在上面只能像林语堂先生写的那样，屁股在椅面的边缘向前嵌着身子。就这样，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影响着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又影响着器物的变化，而器物的变化又规范着人的行为。在这样如此往复的规律里，日常生活的规则和体系被融入到了器物当中，而器物在这个规则和体系中根据需要不断地变化着，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传统文化之于我们犹如光亮的漆面，朝代更迭，文化交融所留下的精粹像层层裹住漆胎的漆，我们看到的是经年而成的光亮的外表。如若想深入了解，必将漆膜逐层剥开，以窥全貌，取其精华。传统不意味着落后，传统一定是在某个文化鼎盛时期留下来的产物，从平凡的生活用品中发掘出了独特的生活美，这种美才

可能还有一些制造方法。其实当你把这些全部要写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被掏空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在很多人已经不再去关注我们日用的器物了。其实我一直在各个旧货市场转悠，试图发现一些好的日用器物，但其实你会发现那个器物恰恰是被淘汰掉，是被别人扔掉的。所以其实这几年守着这些东西其实让我挺快乐的，因为你会一步一步的发现它背后更深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的符号，或者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和一个源头，像一个线头似的。 对， 可能你找到这个线头之后，你通过这个线头一点一点去挖掘，它里面有那么多可以挖掘的宝藏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器物会那么吸引人的一个原因。 在当下这个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都逐渐消失的时候，前人的生活之道、价值观一直蕴藏在日用器物之中。看似普通的日用器物，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完整的文化图式。这个图式记录了我们祖先的生活样式和秩序，也引领着我们沿着这个秩序发现其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自己的基因，也了解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该何去何从，从而找到构建个人生活的路径，找到走向未来生活的地图。那些具有历史感的、承载着文化记忆的经典器物，往往是最实用的设计。漫长的岁月中，历尽时间洗涤的器物，它们可能是在特定的地域、历史、传统和自然条件下，为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而设计出来的物品，能够得以流传下来，一定是符合当时最基本的使用价值和最基础的审美价值，这是作为器物最基本的条件，否则它们就无法被记忆，就会被历史所淹没，无法传下来。每天被人使用着的器物，与文化构成了一种特有的符号，使它在其原有的应用属性之外，形成了一种关乎审美、关乎价值观，也关乎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器物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对于我们是历史的延伸，也是我们发现过去生活和文化的最好的生活样本。 你每一个器物，其实你看完都会心里为之一振的。而不是说你看完了以后觉得啊，它就是一个什么什么。 其实在您书里还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您说，始终有种看不见的东西焦灼在我们和器物之间，每次与怦然心动的器物相遇，那种东西都好像之前曾经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触碰到过，这种触碰的感觉不仅仅是来自肢体，也来自内心。这就是器物的美，是造物者和使用者在时间的刻度下，在沉默中产生的惺惺相惜。每一件好的器物就像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世界的大门。这种感悟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哪件器物的相遇过程当中发现的这种怦然心动和这种顿悟？ 那个好像说不清了。我和我太太可能在全国还有欧洲啊，我们找了好多器物回来。 都是什么东西？ 各种各种了，比如说醋瓶子，然后秤。 我看还有雨伞。 对，雨伞。 钢笔。 饭盒。反正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些。 熨斗、自行车。 对，都有。我们 这是比较现代的哈。 对。 还有一些老的东西吗？ 我没有，我不是找太老的。 我看还有茶壶，是铜壶。 都有，铜的、搪瓷的、锡的，我各个材质的都有，包括还有铝壶。其实我是按材料，我基本上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产品。 为什么那么吸引你？ 你会看到人的智慧。 比如说。 你会看到他对材料的 讲究。 讲究。 嗯。 然后你会看到他对形态的讲究。那种形态是磨出来的。你在那个形态里，你又发现了中国工匠的智慧。它是退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设计是以奇为美的。你看我们周边的好多设计师都在强调是我的风格。 对。 但中国工匠的优点是什么？它是撤出来没有风格。所以你会发现那种美是让你有无限畅想的。 像我喜欢那个一个排剧大师，他说的就是说，写排剧就是客观的描述事实，把抒情留给读者。 嗯， 其实我喜欢老器物也是，你发现中国好多工匠是把自己抽离掉，他只是客观描述了一个，制造了一个器物。 嗯， 然后所有的想象其实是在我们这边。 那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器物缺少了个性，缺少了识别力？ 其实我还是回到忠顺之德。其实，器物它就是实用、好用、适用的，它的亲和力是在它的用的过程中，而不是看。其实我书里就描述过一段洛可可，法国的洛可可风格。你发现它那个是为了看的，但它是不结实，也是很不实用的。就你会，我们到法国，你会看凡尔赛啊这些，你会发现它所有的花纹都会积着灰尘，就它越繁琐的花纹里面的灰尘越多。 嗯， 这作为器物，作为日用的，你会发现是很难弄的。 您看，您刚刚收集到的这些饭碗呀、筷子、雨伞、钢笔、熨斗、饭盒，这些东西其实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但是都离我们目前的生活是有一点点遥远的。 对， 老东西哈，其实相对于来说，是我的上一辈或者是我的祖辈用的东西。 对， 我也很好奇，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再去怀念、收藏，或者是去观赏。或者您还特别把它写出来了哈，做成照片，做成书，然后带给我们，帮我们去讲解、去解读这些老器物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意义呢？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似乎是看不见那个连结， 嗯， 但其实它就是在记忆和经验里面。所以我其实我们来找这些老器物来写它的所有的东西，其实我们是希望发现我们未来会走到什么方向，包括我们经验和记忆感觉熟悉的材料是不是我们未来还继续会在使用。 嗯， 因为只有这些材料它可能改变了形态或者改变了形式，但它本质是没变的。 嗯， 所以其实跟我们记忆和经验还是存在着这个连接。 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图片都是您收藏的一些器物。 对， 这里边我感觉到有几个器物它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很稀松平常的，比如说煤油灯。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还有煤油灯。 嗯， 那应该是爷爷家留下来的。 对啊，对，对， 但是你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对 啊，点上这个灯，它好像就带我回到了爷爷奶奶生活的那个年代。 它其实是个导演。 嗯， 或者像一个电影，其实你一看你会发现它背后的好多的让你产生通感的东西，其实那时候你脑子里会出现影像。所以煤油灯是我很偶然遇到的，那个灯罩还是说包了好多层才带回来。因为我们小时候也用那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烟台渔民的筷子盒，这个筷子盒挺特别的。 那个可能好多人没见过。 你要是不说它是筷子盒，我原来以为它可能就是一个盛饭的一个容器，它是拼接成的，木头拼接成的这个边儿。 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每一个长方体的这个交接的点焦点上， 嗯， 都会伸出它那个木头的头来。 我为什么用这个？其实你这个你才发现，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那个筷子和您说的那个连接， 嗯， 那个是我们中国建筑最基础结构。 榫卯。 对，其实我们把它叫鲁班锁。 哦。 它其实鲁班锁的好处 是很坚固。 它的好处是这样的，你知道鲁班锁，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三碰头。就是你说的它三个碰在一块儿嘛，但其实三碰头不是 最原始的， 不是，它不是最牢固的，它是最稳定的。 嗯，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建筑很多传统建筑都是用这个方法。为什么？因为这个筷子盒也是用了中国建筑的最基本的元素来做的。 嗯， 因为它在海上，它用钉子用绳子固定，它永远会松的，所以它选择了一个退步的方法，就是我先让它松，所以它在海上晃的时候是没问题的。然后你看它每根坏了都可以换掉，而我们知道在海上是受海水侵袭的，钉子和绳子是基本会坏掉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中国人智慧的一个， 对，渔民的智慧， 对对对，特别棒。 就像您书里说的，我们寻找日用之道，重新发现生活中那些隐含的智慧、不变的情感以及不可或缺的秩序。 对，对，其实我是希望能走进去吧，但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它更像一个索引。 嗯， 其实我觉得所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人其实是可以从这里面再找到线头，再找到一根很长的线， 嗯， 走下去的。 没错，这些细节